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这天，讨厌讨厌讨厌分手，都不去讲一声总不然。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场面，讨厌讨厌讨厌刚巧街边碰到像大地当前，仍然你没一天和他没懂礼仪，如未相识无视我，仍没摆脱视线，然后过路我的身边，凌乱程序发展，其实已分清界线，成共有交心不浅，问怎应战，投降有伴已定，叛逆地侵占，地敌容大过天，瞒着我跟他同时，石英力谁人没及上你，完全没协议都已算经典，无以避免，为何连残酷一声也都免，谁愿见两旁情人我状况改变，雷暴当天可感到胆战，无幸免前瀑布映在你身边，你两个完全都给我讨厌，还令我太同父门欺凌去纠缠，情人今天共敌人一线，我知知要这生和下世都不相见，将我不放意在眼内里，今天我是木头，双脚口已瘦，没有动作就如发愁，怎么偏不懂去追究，残酷一声也都免，谁愿见两旁情人我状况改变，雷暴当天可感到胆战，无幸免